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今日讲嘅题目呢，其实都係可以话好引人入胜啊，但其实係好争议性嘅。即係喺今時今日呢個世界，我都覺得好重要。因為其實人嘅思想呢，就好多時就決定咗佢嘅行為嘅取向。咁但係而家都係一個即係思想非常之混亂啊，或者價值混亂嘅時代嚟嘅。真係尤其喺香港啊，此時此地呢，乜嘢都有人信嘅，係咪？咁但係我就奇怪地呢，我都話我幾十年係好反共嘅。我即係僆仔嗰陣時，年年跟屋企人返大陸嘅。咁嗰陣時我睇到曬文革嗰陣時啦，嘩，即係上面嗰種即係一種恐怖啊，你話叫做白色恐怖啦，嗰陣時我叫做紅色恐怖，雖然冇呢個 term 啦，因為紅色係代表共產黨嘛，即係喺共產黨底下嘅白色恐怖，紅白恐怖。咁你睇到呢，我喺嗰個深圳呢係要背呢個毛語錄嘅，僆仔嗰陣時要揸住本紅寶書佢派俾你，然後大家一齊念毛語錄嘅，咁即係等於即係薄熙來嗰啲咩唱紅打黑㗎啦，要唱紅嘅咁樣。但我返到去睇到呢，就係、是、所有嗰啲咁樣嘅即係表兄弟妹呀、堂兄弟妹呢，就冇書讀，上山下鄉嘅，係咪？咁我覺得好好荒謬嘅。咁去到呢嗰啲書店呢，就其實呢全部呢都係嗰啲黨八股嘅書嘅，好多書係即係香港書一定上唔到去，唔好講台灣啦，係咪？外國嘅書一本都冇啦，咁樣全部睇返佢嗰啲嘢嘅。同埋睇書呢，你唔能夠自己講㗎，你自己攞㗎，你淨要同嗰個售貨員講唔該，我攞嗰個書架，因為書架全部就喺個櫃台後面嘅，諸如此類。 要知你睇過乜 啦。咁所有嗰啲鋪頭呢，淨蕭條都不得了嘅。嗰啲生果店入面呢，冇生果，得幾隻爛蕉爛蘋果嘅。嗰啲麵包店入面呢，就黑掹掹黃撳撳掟死狗都唔食嘅麵包嘅，嗰種咁樣嘅淒涼到咯，我乜都睇曬啦，講真。咁當然我亦都睇書啦，亦都知道唔係淨係嗰陣時開始，根本喺呢個井岡山時代咧，已經係出現咗呢啲咁嘅共產特權階級噶啦嚇。咁啊，即係食分三色、衣分五等啊，咁樣樣咧，其實咧嗰個黃實未寫咗本叫《野百合花》咧，後嚟就俾毛澤東整死咗啦，咁樣。咁我知道曬共產黨嗰啲衰嘢噶啦，咁所以我係由細到大我都係好反共嘅。但係竟然呢最近呢幾年呢，我係夠膽自稱面不紅心不跳地呢係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我睇完曬咁多之後呢，我明白到呢其實呢啲呢即係無論係1917年嘅俄國革命啊、列寧，後嚟去到史太林就即係淨衰到貼地啦，同埋呢一個毛澤東啊，或者係呢個波爾布特啦，簡毛澤呢啲係完全係對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嘅一種嘅出賣嚟嘅，完全係一個 betrayal。係嘛？佢哋唔係實踐緊真正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嚇。咁啊，到後嚟咧係一個新階級，即係南斯拉夫咧嗰、那個迪托啦嚇，佢個死黨嚇、叫吉拉斯咧就寫一本書叫《新階級》，就係揭示就話原來呢、這個南斯拉夫嘅共產黨咧，其實後嚟又係淪落成為咗一個咁嘅新嘅特權階級咁樣。咁我睇咗好多，咁但係咧我睇完之後，我發覺即係而家呢幾年我睇多咗咧，我哋撇開嗰啲嘢，我哋真係淨係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個分析咧。我覺得現時係冇嘢取代得到嘅。 唔係佢講得咁 grand 都冇用㗎，佢做曬啲咩？ 唔係咁 grand， 你要明，你明白咗佢個本質先，你明白咗佢個本質。 因為佢有個社會嘅發展階段㗎嘛。 係啦。 個問題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覺得而家共產黨有問題，專權問題就係話，首先佢有將最美好嘅原型 set 俾人，咁啲人支持啦。但其實咧，佢短時間交唔到數嘅。咁交唔到數嘅有咩方法咧？就係話邊個要去交數嗰啲咪？喐佢囉，咁咪剩返一班漁民喺度囉。即係我覺得係佢哋跳咗 step 去買一個好美好嘅警員，但係冇嘗試去真真正正係努力去做個警員，同埋不斷話俾人聽個警員好快達到嘅。但其實我哋會睇返佢係要去到一個階段，仲要生產力過剩㗎嘛。 唔係，咁你都知道曬啲問題。 其實唔係生產力過剩呢個係好慢近嘅事啫，即係最近而家大陸呢個情況呢，我想講係一樣嘢呢，就係即係我再重申啊，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喺唔同嘅場合聽我講過或者睇我寫過文章。今時今日嘅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嘅中國，絕對唔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更加唔好講係共產主義國家啦。佢根本就係徹頭徹尾嘅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係一種咧係啦，就係、是、一個右派嘅政府，唔係一個右翼嘅政府，唔係左翼嘅政府。咁咧。甚至你可以話極右啦，我改個名咧就係、是、其實唔係我改啦，好多人都改啦，就係、是、官僚資本主義，或者叫國家資本主義嚇、啊，或者叫做群大資本主義，或者叫做紅色資本主義，或者我最後改個名咧就叫法西斯資本主義嚇、啊，即係一種國家至上嘅，有權力就大曬嘅， 弱肉強食咯， 就係弱肉強食嘅一種咁嘅資本主義。所以而家中國大陸係右啊， 唔係左啊，所以大家唔好搞錯。所以喺香港呢，其實左膠呢個名稱呢係好混淆嘅，混淆得好緊要嘅、就係話你建制派係咪左膠呢？我唔知啊，譬如周德成而家落咗嚟啊，周德成係咪左膠呢？ 阿陳雲用個 term 係叫嗰啲叫左蠢嘅，不過好耐冇用呢個字眼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係完全係反對大陸嘅，但係你係信呢個社會主義嘅，嗱，好似長毛咁，長毛佢永遠個心口都有呢個捷古華拉嘅。但係其實捷古華拉係社會主義噶嘛，佢係幫卡斯特羅喺古巴度嚟去搞社會主義革命噶嘛，後嚟佢又去咗非洲剛果，後嚟去咗玻利維亞係嘛，咁佢根本就係左派嘅。咁但係長毛係極其反共喎，即係反共即係反而家中共喎。 佢係反共產黨， 係啦， 一個組織而佢唔係反嗰個主義嘛。 咁但係個問題，長毛係咪左膠先？ 喂，我左派啦，成個社民都左派啦。 所以個問題就係左膠嘅定義咧，我覺得而家好混淆嘅呢、這個字、所以我而家我就唔理用，我當中我自己係左膠咯、我將個膠字由負面變到正面咁解啫嘛。咁、即係冇意思啊，即係語言已經失效啦。即係而家大家搞到個語言失效。係嘛？冇意思嘅，你講埋啲嘢，我又唔係咁理解，你又唔係咁理解，咁有乜意思咧？咁樣樣。咁我講翻咧，其實就忍唔住又講少少關於香港嗰個地位先啦。因為頭先講得大家咁開心，每人都講咗少少係嘛？其實我有幾buy啊陳雲嗰套嘅啊國師啦係嘛？因為我最新嗰啲我冇 follow 啊嚇，但我嗰時睇城邦論、睇唯民論，特別係嗰本唯民論。我覺得係真係好有說服力㗎喎、即係雖然佢你可以話佢係推到極致啦，就話原來我哋中華民族呢個文化嗰、個咁樣嘅最珍貴嗰部分或者、就已經呢就自從1949年嘅時期呢就已經失落啦、已經就消磨得好緊要啦，就俾呢個異族入侵，呢個異族呢佢就講係即係馬列主義啦咁、樣呢我哋傳統文化即係受到好大侵害啦，尤其是文革嗰陣時啦。咁而家呢就係俾呢啲咁樣嘅強國嗰種咁嘅文化又係好好差好差啦佢話所以我哋過幾千年啦即係儒家嗰個道統啊嗰啲咁嘅嘢呢宋明理學啊所有最珍貴嘅嘢呢其實呢反而就係保留咗喺香港。咁樣呢當然特別成日講啦呢個唔捨得講即係粵語其實係勁過普通話啦係咪即 係啲詞彙豐富 係啦即係粵語就保留咗更加古嘅即係漢代呀、或者特別係唐代嘅語言呀、咁樣中原嗰啲呢其實已經 degenerate 咗㗎啦嗰啲語言呀、即係普通話其實係一種方言嚟嘅、我哋先係正宗㗎咁下咁你話我哋叫大頭正呢咁講啦我哋啲字大啦咁樣呢佢即係亦都引經據典啦講我哋好多嘅用字呀、好多嘢咁所以佢有一個理論啦嘛佢話中國呢歷史上有三次亡國第一次就係元朝第二次就清朝第三次就1949嘩咁好驚人啦呢、這個講法啦咁樣呢其實我都幾同意咁佢話但係呢而家亡國之後呢其實最能夠保存中國文化嘅呢就係香港咁當然呢句說話呢台灣人睇上嚟呢就一定係 call out 嘢㗎啦 不過我覺得香港 台獨就唔 call out 嘢台獨唔 call out 嘢但國民黨嗰啲 call out 嘢 我又覺得唔係嘅你可以話香港保留咗比較南方嘅中國啦 咁佢都 係 南方啫唔係佢福建都係南方 文化先進嗰方面呢香港真係最叻過叻過台灣叻過大陸叻過澳門喎、台灣真係 咁你話唔大喎最勁嘅文物喺台灣喎故宮博物館你大家都知㗎啦北京嘅故宮呢其實係渣斗嘅。 如果你講我簡單我講兩樣嘢啦香港其實係冇台灣咁好嘅一就係對北派武術好過香港好多。 北派武術。 係啦第二就係烹飪。香港係只係純粹得粵菜嘅啫。 即係南方 嘅。食過香港美食天堂。 唔係咁香大陸嘅八大菜系㗎嘛咁香港就真係得粵菜比較多但其他嗰啲菜系呢就台灣比較多。好簡單你講宮廷菜嘅你講 台灣食嘢係平囉。 嗰啲嘅味道。 唔係講水準講 水 準。 水準 香港最高。 好啦 咁呢個多 第二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先啦。咁但係呢其實陳文嘅意思呢佢跟住落嚟一句勁啦。佢話而家我哋亡國啦幾時先復國呢唔知。50年后、100年后、500年后都有可能。但佢話呢我哋香港呢咁細嘅地方咁少嘅人口就千祈唔好妄想患咗大頭症呢就我哋可以復國甚至係幫手復國你死緊嘅以卵擊石你又死唔死呀咁我哋唯一做嘅呢就係緊守護住呢一個燈火即係我哋香燈繼後香燈即係中華民族嗰個文化精神嗰個香燈呢而家就係所謂風雨飄搖花果飄零啦就係保存咗喺香港啦咁我哋就要小心保護佢就抵擋外來嘅侵蝕就希望 神州大地光復嗰一日咧，可能係500年后、1000年后，我哋就將呢個火種擺落個神州大地。嗯、哇！即係我覺得，因為我中意科幻小説噶嘛，所以我覺得陳文呢個論述梗係正啦嚇、嗯。從科幻小説嘅角度 我唔中意呢個論述㗎。我覺得我唔中意個原因就係話 夠誇嘛，夠誇。 誇，我覺得 夠誇。 誇唔係咁，係你保留一個燈火，你越保留係會越少嘅。你唯一嘅話就係將佢散翻開佢。 誒，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其實香港已經發揚咗好多中華文化嘅嘢啦，功夫。是香港發的嘛，發到去外國都有嘛。咁、我哋最簡單保護就係話唔好包咗喺度，我哋有啲咩 sell 出去。 啱啱啱，係即係因為文化係動態㗎嘛。 動態咯，我覺得香港人唔需要話尋根，其實啲嘢喺我哋度啦。我哋有咩方法將嗰啲樣嘢演化去？ 但係起碼有啲嘢保護，就譬如最近嚟講就係、是、我都話啦，我做香港書獎嘅決審評判入面咧，我最後去嗰個咁樣嘅即係輪選嘅會議即係之前大家就係 email 啊 send 嘢就已經得啦。咁、但後嚟咧就所有決審嘅就可以去開個會，但係總之去唔齊㗎嚇，我哋十幾個評審，但係我幾忙我都要去，點解咧？我就其中一本書我係要停嘅咧就是。香港粵語頂硬上呢本書 都係陳文寫， 唔係，就係、是、呢個阿彭志銘嘅，就係、是、次文化堂嘅。咁就係咧，佢就成本書搜集咗咧，就即係成起碼幾十個學者咧，咁啊寫幾十篇文章，成60篇文章咧，就係、是、嚟去即係講到咩嚇？孖叉普教中嘅，大家知唔知咩叫普教中啊？ 絕對垃圾啊！ 普通話教中文啊，呢、這個咁樣嘅政策啊，係嘛？咁所以咧，嗱、這個、呢個咧 ，package 我就要即係有少少同你拗，就係話我哋起碼我哋都要保留一樣嘢啊嘛，就係、是、話如果嚟講，佢根本就係嚟去侵蝕你。咁啊，侵蝕你咧又話普教中喎，哇！細細個小學、中學已經用普通話嚟教啊，哇！你嗰啲粵語就死得啦。咁起碼咧，所以我覺得陳雲咧用佢個觀點咧，就係、是、我哋要頂住。 因為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我覺得係我哋保護其中嘅，點解我會話散開呢？ 係係、 散開其中就話你 咁你唔能夠要台灣人講粵語㗎嘛？ 我唔要求佢講，我要求佢理解。其實好多時候我大陸好多人咧識得聽廣東話係因為廣東歌。 咁、你要娶個台灣老婆，然後要佢一定識你聽你講嘢。 唔係我話香大陸人， 咪受咁個目標， 大陸人啊嘛。 馬來西亞人。台灣人會識得聽廣東話呢，就因為當時我哋劇好，我哋歌好，佢哋、為咗聽呢啲去做。個問題，你點保護啫？我最簡單保護就係你做咗啲好嘢，將嗰啲散去其他地方度，令到人哋學，人哋學就自然唔會散嘅。如果你夾硬將嘅，我淨係啲香港用啦。咁我覺得冇意義囉。 啱。 陳奕迅唱浮誇唱到韓國啊，唱到成個文化 圈。 就係咁嘅意思啦。咁、但另一方面呢，其實陳雲呢有一個嘅觀點呢，佢就係特別係我哋千祈就唔好去搞埋晒咩悼念六四啊、又話呢、這個話要為李旺陽爭取公道啊，又天安門母親啊，特別啦、唔好搞保釣啊呢樣嘢，佢話孖叉好緊要嘅。佢亦都呢就佢話你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即係佢上批評長毛啊呢啲咁樣啊咩保釣咁樣啊嗰陣時嗰個咩阿牛啊咁啊，咁佢話呢樣嘢呢其實就唔關我哋事。即係你唔好呢呢種患咗呢種咁樣嘅咩民族主義大頭症。 情花毒。 係啦，咁樣呢你就弊㗎啦。咁當然佢亦都係批評泛民啦吓、泛民又係中咗情花毒啦係咪。咁、但係泛民呢其實佢有趣喎、有一樣嘢。其實佢亦都批評泛民呢太過親美喎、咁佢話呢你泛民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死症，其實呢個我係百分百同意嘅。點解我咁認同陳文就咁解呢？因為我係馬克思主義者嘛。咁啊美帝就一定係世界上嘅魔頭。 泛民係搵食咋嘛，邊度有錢咪去邊度囉。 係冇錯。咁即係我哋唔好推測人嘅動機先。我係睇佢個客觀行為先係咪，聽其言而觀其行㗎嘛。你唔係佢肚裏入面嗰度蟲㗎嘛係咪，所以我哋應該係從佢嘅言行嚟去批判。咁、那個問題即係我即係佢每次去親咩美國國會聽證會啊，又去見呢個副總統呢、這個咩克里啊咁樣咧，其實我都好鬼死嬲噶，即係我覺得係冇意思嘅。咁樣呢個美帝嚟講係做出嚟嘅啫，呢啲所謂即係民主自由。咁但係陳文有個 point 咧，佢好得意嘅，即係佢我唔知佢事後有冇再發揮啦。起碼我睇《維民論》嗰陣時咧，就我覺得好深刻嘅。我話咦好嘢喎，陳文呢個觀點就係話，佢話因為如果你好似泛民咁樣咧，喺為咗抗拒中共嘅專制，要爭取民主嘅過程入面咧，係你係親咗西方嘅時期咧、你就俾西方呢一個嘅所謂國制嘅壟斷性嘅資本主義咧，就伸一隻腳入嚟咧，就會操控曬香港㗎啦咁。咁當然呢個呢講真的我當然咁諗，其實我哋呢百幾年嚟都已經係俾佢操控曬㗎啦，係咪仲點樣可以伸隻腳入嚟呢咁樣。咁當然我哋而家回歸十幾年啦，咁但係即係我又覺得陳雲又曉得用，起碼佢曉得用呢個角度嚟睇啦，呢個係好左嘅角度嚟㗎嘛，好左派角度嚟㗎嘛，即係話係其實呢個西方呢係不安好心嘅 係嘛？即係話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呢、這個我係信㗎，我話俾大家聽嚇，我從來都信嘅。咁樣咧，佢係唔想我哋強大嘅中國嚇、啊。就算我話俾你聽，而家中國唔係共產黨統治，係第二個政黨，甚至你話而家係呢個民進黨統治嚇、啊，反攻大陸咁樣。 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嘛， 即 係咁 講。 地球邊有？ 冇錯啦，所以呢個嚟講咧係唔關乎中共嘅事，唔係話因為美國係民主自由，中共係專制，所以佢砌國絕對唔係、嗯。就算而家中國嗰個政府係完全係一個民主嘅自由嘅社會、嗯，美國都一樣砌你嘅，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地緣政治學民族爭鬥嘅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尤其如果我以呢個係馬克思主義或者後嚟即係我喺書入面有講嘅啦，就係、華倫斯坦 Emmanuel Wallerstein 所講嘅 World Systems Analysis 世界體系分析論啦，所謂中心同埋邊陲嗰個關係咧，其實美國永遠都要霸喺個中心嘅，佢就係 the core。我哋咧其實全部都係 periphery， 應該係為佢服務嘅啫。呢、這個就係羅馬帝國嘅世界秩序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哇全部親曬西方啦，到頭來你咪做佢嘅即係所謂馬前卒咯，你咪做佢嘅附庸咯，你為佢嘅利益服務咯咁樣樣。咁所以咧佢話呢個又係危險嘅。我哋一方面要抵擋中共嘅專制，一方面要抵擋呢個西方嘅霸權嘅資本主義。 Emmanuel Wallerstein 係美國人， 係美國人嚟噶， 好自己咪， 因為講佢好勁啊， 美國愛國者先係鬧自己國家噶嘛。 你要睇下奧利花史東啊。啊 ，Oliver Stone 拍嗰套啊，就係叫做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啊、嗯，你先佩服得唔睇頭地啊！佢、嗯、揭示美國喺過去百幾年嚟所做過曬所有嘅衰嘢啊，幾緊要 ？Oliver Stone 係大導演嚟噶嘛，美國係嘛？